贺岳的交响音画，订票电话6655000。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哎呀，一开始就这么荒唐的歌曲啊！ 哎呀，这么甜蜜的歌曲来迎接我吗？各位有没有想我？我回来了，我是静瑜。 哎呀，你太高兴了！各位好，我是郭鹏。今天第一首歌曲确实是要送给静瑜的，你知道吗？你一回来以后，天空都变了颜色呢哈。 那转送给大家吧，《彩虹的微笑》，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都露出开心的微笑。 来自于王心凌《彩虹的微笑》，完全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彩虹的感觉哈， 也看到了大家的微笑，回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现在呢，一大早我们要不要先公布一下大家的签到情况？ 太好了， 有很多朋友说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签不到名次，然后我一回到了之后立马就签到了前十。 这跟你诉苦呢这是啊？ 哎，我们来看看谁这么幸运哈，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培培，第二名于一三，第三名一勺定乾坤，第四名是。我想想啊，这是苹果橘子番茄，对，我没有念错。第五名崔楠、 苹果橘子番茄你不在的时候都不上榜了哈。第六名是叶子，第七名是瑶儿，第八名是雪云轩，第九名是 Y， 第十名是这男人好坏。 欢迎大家回归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一直都在哈。不过呢，我确实是想念大家太久了，出去玩了一趟。 对，你出去玩了一趟，有没有特别想念这个早安音乐秀后花园的朋友们？ 但你知道，就很想念大家之外呢，觉得最大的区别是是我以为回来会很冷，毕竟我走之前的那个上一个周刚刚下过雪。 对， 然后呢昨天我真的是鼓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出了首都机场之后发现说 What 这是北京吗？怎么跟我去的沙漠城市感觉温度好像差不多呢？ 最关键的是你去了沙漠呢，但是昨天呢我们的这个天气可以用一首歌来形容，下沙、 啊，但今天感觉还不错， 但今天就真的变成彩虹的微笑了。 哇，感觉我这么厉害呢。 是、 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预秀，天气早知道。 天气早知道，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上台的气温是11.3度，没错，早上5点钟的气温是11.3度。但是受到这个地面高压的控制呢，今天天空的云总体来说比较少，扩散条件会逐渐好转的。昨天下沙的这个状况不再会出现了。 对， 昨天晚上是已经解除了这个沙尘蓝色预警了。但是呢，控制我们的这个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所以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所以户外活动大家还是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 对，另外呢，今天呢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注意来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白天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具体的预报数值就是这些了。今天早安约秀还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好玩的话题，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我准备的。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长途飞行时间很长，基本上你就慢慢的旅途当中就需要用这种电影啊、电视剧啊来打发一下自己的时间。 嗯， 我昨天真的是在8个小时的飞行当中连着看了3部电影，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有没有那部什么《西雅图》？ 啊、哦，没有没有，那个我之前在电影院看过了。 好吧， 但是我还真的看的是一个系列电影，因为就是一直从小到大都在看的。 对，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从小到大要看的系列电影，除了你刚才说的这种，你看我们要今天要欢迎静瑜，然后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系列电影之外啊， 嗯， 北京电影节也马上要开始了 啊，对， 而且经常呢会放一些系列电影，一会儿呢我们的资讯当中会跟大家慢慢的去剖析到。那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你从小到大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是系列剧有哪些啊？ 嗯，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之前呢有跟大家问过哈，最喜欢的电影或者最喜欢的电视剧。 对， 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早安约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昨天看的是《加勒比海盗》系列 啊，加勒比海盗， 你知道，对，在电就是在飞机上看，很打发时间，也很过瘾， 很燃，有点睡不着觉嘛，应该会 就不要睡觉啊，就是只要一直在看电影，然后打发时间，很快就发现说回到北京了，可以继续跟我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一起了。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听前奏会非常熟悉，但你应该不知道，是来自 Beyond 的自传电影《莫欺少年穷》当中的主题曲，那名字呢就是你非常熟悉的《不再犹豫》。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比天几高，心中只比天。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啊！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现在开始跟白洁学了？ 没有没有，你知道昨天晚上就是尬唱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你今天很难，好像不再用一个想去唱歌的心情去感受一下节目啊！ 就感觉郭鹏被老白带坏了。 早安越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继续回来，真的被带坏了吗？ 就是我不太习惯，你知道你在歌尾的时候就前奏压着，我觉得还行。 对， 突然来这么一下的时候，这还是我认识的郭鹏吗？我就穿越了一下。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两条资讯吧，就是跟最近的这出行有关系的，好不好？这个市交管局呢，昨天发布了清明期间的出行提示，预计呢今年的祭扫高峰呢是3月31号、4月1号、5号、6号、7号、8号，一共6天啊。 嗯，其中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个高峰的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到11点，其中呢有像京藏、京城、京新、通烟、京开、京港澳6条高速，每天的7点开始呢，会预计会出现一个出京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状况，容易引发拥堵。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这个时间允许的话，还是可以提前绕行一下的。 对，另外呢，这个市交管局还预测，香山地区八大处以及颐和园、什刹海地区玉渊潭和动物园等公园景点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此外呢，清明小长假建材花卉市场也会吸引大量的车流，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指南哈。 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我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想跟大家来聊聊两位朋友的答案哈。一个是燕子跟我们说《哈利波特》超好看的， 嗯， 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很多后花园当中听友的这个意见。 对， 他说我现在正在等待第八部，前七部都已经看过了。这个是电影吗？第八部好像也已经上了吧？对，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而且还有前传啊。 对，但是我看到这个王征的答案真的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嗯， 乡村爱情系列呀，多么经典的系列剧呀， 是是是， 每年都会看得到。 对，这个一看这部戏呢就知道你的这个口味是什么样子了啊。我觉得能够通过一部戏来看到大家的口味也不错，希望有更多的互动和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一会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稍微互动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功夫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Around the world, nah, yeah, yeah. I can't find my baby. Things getting crazy, losing my patience. Why you keep me waiting? Going through the phases, got me walking out the house all done up. Just in case I see your face and you decide to run up. Yeah, I'm in a different place. I need someone to hold on to. I've been sending up a prayer, hope the call gets through. 'Cause my heart beats for you only. One day if you even know me, counting down every moment that I wait for you, I wait for you.Day if you even notice,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hopeless. Easy to lose focus, but I'll wait for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l one to hold on to.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savior. On me, got a fix on me, fee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like I got a brick on me. Had a dance with the devil and he got a grip on 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to heaven, hope you got a ticket for me, huh? I've been sending up prayers, I need feedback. Pants full of sin, can someone delete that? My pants got muddy, I feel like my feet trapped. Can you give me the strength now to beat that? 'Cause my heart beats for you only. One day if you even know me, counting down every moment that I wait for you, I wait for you. One day if you even know me.I've been feeling hopeless. Easy to lose focus, but I'll wait for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l one to hold on to.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savior, yeah. Save me. Saving my love for you.Saving my love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all for you. Saving my love for you, saving my love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l one to hold on to.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Iggy Azalea 以及 Quavo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Severe 啊，这是另外一首这个有点细雨的单曲的感觉啊。另外呢，这首新单呢即将作为6月份发行的新专辑 Surviving the Summer 的首单啊，这次宣传也做得非常到位啊，而且呢现在在全球榜当中已经累计有4国登顶了呀，要来恭喜一下啊。 好听好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打扣。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聊一聊我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哇，很多朋友真的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哈。 对， 小小松说西游记和还珠格格啊，再小一点的时候还有少年包青天，真的是从小看到大系列，而且是你不看也不行系列，因为到了暑假各大电视台会强制播放。 是，这个关键是现在人家的这个收视率还是非常不错。 对， 就是已经这么多年之后了，你会看今年的还珠格格比很多的这个新剧的收视率还要高啊。 对，就是每一次调到台的时候，我看到说哎有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我还会停下来多看两眼哈。 对，然后台词基本都背会了哈。 基本上就是这些演员也都已经成长为了现在荧幕上啊，就是大荧幕小荧幕当中的一些中流砥柱。还有很多朋友呢提到了一些国外的电视剧，比如黄杰说老友记 Friends 啊，当时很多在学英语的朋友其实老师都有建议过说哎你去把那 Friends 刷上3遍，保证你口语变得溜的。 对，但是啊最近呢有人就说了啊，你如果是拿 Friends 来学口语的话这个你真的跟外国朋友交流的话，可能对方会很疑惑的看着你。 就学得很老是吗？现在这些词儿他们都不用了。 没错，就是你基本的这个套路是 OK 的，但是你想比如说你用了一些10多年前之前的当时所谓的新兴的这种网络词汇，就类似于你拿中文，我上次有个人跟我聊天啊说哎你最近在网上冲浪吗？ 网上冲浪， 然后我当时在想网上冲浪， 你就回他一句说你是说用 OICQ 吗？这样你们俩就回到一个年代了，对不对？ 我干嘛要跟他回到一个年代？ 表示和你们的年龄，哎，我什么都没有说。 好吧，好吧。蛋蛋说啊，我特别想说的是美剧系列的《实习医生格雷》，应该是啊，应该也记不起有多少年了，送走了多少个喜爱的演员，但是依然还在啊。 嗯，但是特别巧的，你知道，同时米兰还有邹平也是我们的两位老听众，发来了一个同时代的这个电视剧啊，我来念念名字。米兰说《铁齿铜牙纪晓岚》呢，邹平说《康熙微服私访记》啊。 这也比我的网上冲浪好不了多少吧。 这两个系列其实也真的还蛮经典的，也就伴随过我差不多暑假寒假的一个时间吧，而且也是系列的，拍的也真的还挺好的。 我看出来了，你暑假什么事儿都没干，基本就看电视剧了。因为每个系列你都看过。 要赶在我爸回来之前赶快把这个电视的电源关掉，而且呢还要就冰毛巾再敷一下那个背头电视的后背，就以防他发现我看过电视。 虽然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年代的，但我们小时候用的招数基本还是差不多的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暑假有可能去看的自己的看到的电视，但最近呢大家应该如果在北京的话有更好的一些选择了。在昨天的中午12点钟，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套票官方独家售票平台淘票已经开始开奖了啊。这次套票一共有4种，其中呢诺兰导演的黑暗骑士3部曲的套票套价是360元，然后一共3部影片呢，这个侏罗纪系列呢也有200元。哇，挺贵的啊，我觉得。 但是你想整个你可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看到整个全系列， 对， 一般不会有全系列同时在影院上映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死忠粉来讲还是非常值回票价的。我们的朋友也有提到过哈，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提到了这个侏罗纪公园系列，这次的1到3部呢同样可以花200块钱就完全看得到了。这些套票呢也可以在4月1号正式开票之后单独的去购买，就是只看一部也是 OK 的。 对， 包括像很多朋友今天也提到了 X 战警系列，这一系列的售价是360块钱，一共可以看8部影片，这个就很值回票价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呢此前没有在国内公映的这个死侍啊以及 X 战警第一战都可以完整版的首次在北京来放映，而金刚狼3呢也是完整的137分钟的原版现映哈。 而且是更有质感的黑白版本。哇，我觉得如果你对金刚狼有这种情节，最后一部其实非常非常的壮烈哈。 嗯， 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不虚此行的感觉了，对不对哈？ 北京电影节非常的有诚意，请大家来看电影。 哎，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金刚狼三》的宣传曲，来自林宥嘉，《让世界毁灭》。 一座一座老院，一块一块堕落倾斜。 听到的这首单曲啊，来自于林宥嘉的《让世界毁灭》。听起来其实跟《金刚狼三》当中的这种感觉和氛围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因为老金刚狼最后呢好像很英勇，然后包括这个世界已经跟他当年所面对的不一样了，但最终还是愿意为自己所希望的那个美丽世界做出一些努力啊。 这次的《金刚狼三》有完整的137原版现映，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那四月份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这一次除了大家喜欢这种系列电影和系列电视剧的， 可以提前在这个他们的官方这平台是叫淘票票上哈，购买这个系列的套票。除此之外呢，还有北京展映单元也将盛大开启。 对，今天的北京展映的单元呢，特别邀请到了影坛的青年演员杜江来出任国片的这个推介人。而作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重要的惠民活动之一呢，这次北京展映的活动将在4月6号到22号在北京地区的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来进行举行，排映了500余部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优秀影片啊。 嗯，你知道，就是我当然还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个北京展映的环节。 嗯， 他们会出一系列的这个就像 Excel 表格一样，我在哪个学校会上什么什么样的片子，然后你就基本上用就小笔特别认真的画出来自己喜欢的，顺便去那个学校看电影的时候找找同学吃饭之类的。 难道不想在校园当中碰到一次比较浪漫的偶遇吗？ 哦，这你可能就想的有点多了，我只是真实的、忠实的喜欢电影而已。当然我要碰到的话那就更好一些。 学霸， 对对， 你说你们怎么每次都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呢，对吧？啊，但是这次呢，北京国际电影节呢是更加关注国产新片的这个集中的呈现，啊，也是有一些跟观众交流的、主创的互动的这样一些活动。听起来感觉氛围非常强烈哈。 对，因为像这种观众交流啊、主创见面的活动有30多场，所以说规模也是比较大的。刚刚也提到了说，杜江也将现身到部分的这个国片活动现场来执行他推介人的一个身份。 对，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好，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徐怀钰，我又不是没有爱过。 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银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来自于达达乐队的我的天使 My Angel， 开启了7:35这一时段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哎、今天这首达达乐队的歌哈，勾起了很多喜爱达达的人的回忆。客户跟我们问了一下说，哎，达达乐队吗？一听就听到了，还有吃肉的神仙，我的天使这首歌曲。 对，然后他说肯定是静瑜选的歌。好不容易我选首达达乐队的歌，你怎么就安在静瑜头上了？ 郭鹏给郭鹏鼓鼓掌。哎呦好厉害啊，都选到达达乐队的歌了，真是。 对，你看我们都知道达达乐队呢，不容易啊。好了，来看看我们今天话题，从小看到大系列的电影或者系列剧。我本来在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类型的答案啊，大家真的是超出我们的认知了啊。 是，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好心说，来说一部我老妈最喜欢的剧吧。哎，我对于好心的印象一直都是一个好妈妈， 对， 因为每次都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去逛各种各样的地方。然后这次呢，说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的是《重案六组》，不管什么时候放，我妈都必看。其实我也喜欢看，感觉警察特别帅，崇拜到不要不要的。 对，哎，你说到你妈妈的这个喜欢看的东西，我忽然想起了这个已经走了的奶奶啊。我奶奶你知道当年最爱看什么吗？就是各地的那个系列的，就是大冲关 的，是 不是，就是大冲关掉到水里那个东西、 哦、冲关的大游戏是吗？就看到别人掉到水里就特别开心。 其实就是主要就是为了看掉水那一下啊。而且呢各地的电视台都有， 嗯， 每次呢比如7点这个台8点那个台，每次还能来回切换的看哈。 这也算是一个系列的综艺吧。 对， 四波哥也提到了重案六组这部剧，还有类似的像英剧还有神探夏洛克。 嗯， 妍妍跟我们提到了这部剧，还有小丽也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破产姐妹，我也特别喜欢。 嗯，我也喜欢， 看到 Max都觉得哎呦开心到不行，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是 Max 这个人生态度实在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境界。而且呢他们俩每次我到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的是，他们俩为什么每次最后都是破产，每次好不容易赚点钱最后还是破产了，对不对？ 因为主题就叫破产姐妹嘛， 所以他俩永远不能赚钱。 叫一夜暴富姐妹的话，这个就估计是另外一部剧了。 是， 还有王一晨提到了一部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哎，但最后没有说出来的这部剧的名字， 嗯， 家有儿女啊。 那对对对对对，张一山的这个代表作。 对，张一山跟杨子，包括他们那个片头曲的，现在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哇，这绝对是你的回忆杀。 你应该是没看过吧？ 我 看你这个表情。 不是，这个片当年在我的脑海当中，也就是随便看一下，我还能记住主题曲。 好了好了，有代沟有代沟。这也说了有家有儿女，还有爱情公寓系列的，这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看的。 爱情公寓我记得了哈，这个仲秋说我最喜欢看的是速度与激情系列 ，See You Again 有没有哈？ 嗯。 以至于呢，我一个姑娘家呢特别喜欢研究车。 哎，这还蛮不错的啊，因为这个电影跟电视剧开启了自己的一新世界。嗯、我看到了有人说到了郭鹏这个年代的电视剧了，系列剧、嗯、你一定非常喜欢的。 嗯。 今生君伴说我爱我家呀。 我爱我哎，真的是我特别喜欢。 是吧？ 我刚才是带一种鄙夷的表情来看你说这句话的，但是你说完这个以后，我觉得没有办法不向他致敬。对对对，是的。而且当时你知道吗？我爱我家就是区别能不能够看懂最早的这个情景喜剧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的人看了不笑。 嗯， 那这种人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看一下乡村爱情比较合适啊。 不同年代哈， 是、啊、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演员的诞生节目当中，杨乐还是特别踢爸爸，然后把就是当年这个我爱我家系列的演员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嗯、 确实也是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是的。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来互动一下，来告诉我们你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电视剧到底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来听到的是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海欣 是谁？ 金海欣的呼吸与爱啊。 金海欣提到这个名字应该会想到一个剧吧，都是天使惹的祸。 多少次总在定格瞬间，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我看见挥舞的翅膀像个天使坠落凡间，花若在停留在你身边，把你的心装进我的胸怀，到现在早已成 海星的歌曲来调整一下呼吸。刚才我的这个舌头呢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长的，然后我说出了张海星，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后台的朋友真的非常好，哎，真有一个叫张海星的朋友来配合我，你说我真的是说错了，你干嘛还整一个这么好的一种 真人版本是吗？ 对啊，还来配合我一下哈。 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幸福，你知道，因为在北京大家上班路上的时候听着我们早安音乐秀，感觉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同时在听同一档节目。 是的。 然后呢也有张海星哈，虽然你不是这个呼吸爱这首歌的原唱但是你是我们特别可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都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见好剧啊。昨天的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的总部正式落户了北京市的西城区天桥演艺区。这个联盟呢是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公司来倡议发起的大型多边性的国际化的演艺产业平台了啊。 现在呢在全球已经有86家的这个成员单位了，涉及到32个国家地区以及2个国际组织。那么这个联盟在今年5月底的首部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如果对于原创歌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从小到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真的是层出不穷哈。 是郑女郎跟我们说一起来看流星雨啊，还有流星花园系列都特别可爱。 一起来看流星雨不是那个流星花园吗？ 不是啊，一起来看流星雨是大陆后来翻拍的这个版本，就是张翰跟郑爽后来演的这个。 和你在 流星花园那就是言承旭跟大 S 的版本了。我们两个又有代沟了，你看这就是聊不到一起去，这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办法，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展开一个80后 PK 90后的这个回忆杀的一种过程吗？ 来看看00后的答案吧。Lancy 说喜羊羊与灰太狼算吗？ 这个确实很算啊，而且 真的是系列，你知道？ 这个确实很系列，而且到现在都没有终结，他们总永远长不大的感觉，就像柯南破了这么多年案 啊 一直保持这个身材，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我特别爱的一部剧，两部剧吧。这个杨说，有人喜欢看《炊事班的故事》吗？简直小时候的最爱啊，你知道每次小毛一出来我觉得他自带喜感。 不是你连炊事班的故事都看了，你到底是80后还是90后、啊、 都看 对吧？都看。浮游之语说神探狄仁杰，哎，这系列我非常喜欢看，也算是开创了这个一种类型剧的一个先河了哈。 还有既然跟我们提到了闲人马大姐呀，蔡明的这个经典哈，特别是你知道我最近剪了短头发以后，如果洗了没有做一个很好造型的画面，哎，你看着特别像闲人马大姐。 不带这么自黑的哈， 以后叫我闲人王大姐好不好？ 是，一会儿 是不能给我骗了。 一会儿准不准备来把自己的这个马大姐的自拍照给大家发一张？ 已经有了、啊，大家如果发送"改变"两个字到早音乐说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我闲人马大姐的造型。 好，来大家发送"改变"两个字来看一看静瑜的这个马大姐的造型是什么样子啊？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从小看到大的系列剧或者是系列电影， 大家可以继续互动。 生活 大何方？ 好神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啊？ 哥的世界你不懂。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始于1964，创领9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关怀不在乎时间，捷豹相伴，让畅行之旅安心常在。即日起，3名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0元机油，详情致电捷豹贵宾热线400-820-8955。 准备开个火锅店，但接电这事儿，哎， 用国家电网掌上电力 APP 啊，接电足不出户，专人负责，省心省事省钱。 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快速接电助力企业。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n un silencio tu mirada dice mil palabras. La noche en la que te suplico que no salga el sol. Bailando, bailando, bailando, bailando. Tu cuerpo y el mío llenando el vacío, subiendo y bajando. Bailando, bailando, bailando. Ese fuego por dentro me va enloqueciendo, me va saturando. Con tu física y tu química, también tu anatomía, la cerveza y el tequila y tu boca con la mía.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Con tu filosofía mi cabeza está vacía y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o quiero estar contigo, vivir contigo, bailar contigo, tener contigo una noche loca, noche loca. Ahí va a estar tu voz. Yo quiero estar contigo, vivir contigo, bailar contigo, tener contigo una noche loca. Con me llevas a otra dimensión. Tus latidos aceleran a mi corazón. Tus latidos aceleran a mi corazón. Qué ironía del destino no poder tocarte, abrazarte y sentir la magia de tu olor. Bailando. Sofía, mi cabeza está vacía y ya no puedo. 来自于 Enrique Iglesia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Bailando 啊，也是这个他演唱的一首单曲，在2015年的公告牌的音乐奖单中呢，是被授予了最佳拉丁歌曲奖项啊。 嗯，听到 Enrique 的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首西语歌曲了，听到这么热辣的曲风，哎，跟忍不住啊，整个身体跟着摇摆起来。 嗯，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音乐节的相关的消息哈。瑞士的维尔比耶音乐节是世界古典音乐界非常著名的音乐节之一，而在它建立25周年之际，今晚驻节的乐团维尔比耶音乐节的室内乐团呢，将登上北京音乐厅的舞台，来给大家来放上一场非常非常热辣的这样的一次表演哈。 嗯，这次奉上表演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加博尔塔卡克斯纳吉将会率领着华裔钢琴家黎卓宇，还有00后的小提琴家，00后已经是小提琴家了， 太厉害了啊！ 丹尼尔·罗佐科维奇共同登台为大家献上表演。 是，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次的这个表演啊。今年的5月2号呢，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先生逝世28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再现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作品的高峰之作，经典的民族歌剧《伤逝》将于5月2号和3号再次唱响在北京的保利剧院的舞台之上。这也是这部经典之作继1981年首演和2014年的复排之后的再一次的精彩呈现啊！ 嗯，这次演出的阵容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陈蔚担任导演，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王莹将扮演女主角子君；男主角呢是由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王传岳来扮演的，并且邀请了曲波和刘春美一起来联袂主演。 嗯，好了，这是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最近可以去看的一些戏和剧。 剧目啊，我觉得春意盎然的时候去听音乐会是最爽的一件事情了。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对唱歌曲哦，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唱歌也更好听一些。这是来自陶晶莹和方大同的《是爱》。 陶晶莹以及方大同的《示爱》啊，真的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他们俩之间唱出来这个《示爱》，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也让我有点奇怪，因为他们俩毕竟其实年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 嗯，当然方大同就有这种本领哈，所有小情小爱的歌曲都可以写得非常的松弛的感觉。 对， 虽然说呢，我对大家是真的爱，但是呢，很多朋友也真的是深深的戳我的心呢。 刚才我说到了，大家要发送“改变”两个字来看看我们静瑜最近的美照像不像马大姐、啊？ 这不是，这是最近、啊、今天大家跟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我从小看到大的这个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然后刚刚就是应该是我忘了是哪位朋友了，就反正就提到了一部剧吧，就闲人马大姐，我说我的发型还挺像的，大家可以发改变两个字去看。 但是啊，有人呢发了马大姐三个字过来，你是什么意思到底、啊、 就大空翼他发过来之后，他说为什么看不着，我说你发改变呢，发完之后他说你有马大姐的潜质。你知道还有刚刚有位朋友 Success 这名字我都记得特别清，他说是有点像马大姐、啊、亲爱的朋友们，我可以自嘲，你们不能认可好 不 好？ 不大家非常认可，大家自从看了你张照片之后，觉得更像了。 好吧， 我终于找到机会了。 马大姐就马大姐吧，就虽然看起来像哈，我还有另外一个本领呢，就是我说话可以特别的像闫妮。就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另外的一部剧，也真的是系列剧，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武林外传》呐。 好，闫妮的梗一会儿呢，我们要让这个静瑜来给大家演，八点之后吧，好不好？大家来两句、啊。 好了，这不要，这又是马大姐，又是这个佟掌柜的，我就以后永远都扭不过来形象了。 是啊，我看一看这个橘子酱说《溏心风暴》和《刑事惊》。

有点阿卡贝拉感觉的 Butterfly Kisses 来自于梁咏琪 Gigi。 8点05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欢迎静瑜回来。今天的这个天空呢，感觉完全都是彩虹的颜色啊， 还有 Butterfly， 所以今天呢，你整个就是少女心爆棚哈。这个时候呢，就要适时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了。我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因为少女心爆棚的不仅只有郭鹏一个人， 还有谁？ 三崎原子，他说美少女战士啊，这么经典的系列的动画片啊，代表月亮消灭你。 对，美少女战士，我真的是一部都没看过，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粉色 了。我以为你要说、啊、我真的是一部都没看过。 我真的是不敢看啊，你说我这么爷们儿一个人，我要如果是扮成粉色的这种感觉，会不会有一种。 不错哎，大家期不期待，就如果下一次我们举办这个听众见面活动的时候给郭鹏做一身美少女战士的衣服。 我有点后悔，我干嘛要把这个话题提起来啊。 对不起，让大家今天上班路上不开心了。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 Gary 说除了刚刚的综艺还有一个体育节目也是常青的，就是 WWF， 现在叫做 WWE， 就是美国摔跤联盟。 哎，我小时候我爸看，然后我也经常跟着看。 对， 我发现很多系列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什么的其实都是跟父母一起，包括像家宴他也说哎，我是第一次跟你们发信息，好多朋友其实都是天天上班路上听我们，但是因为这个开车啊安全的原因， 对， 可能就是很少互动。如果大家在红灯或者说停在路边的时候可以适时的发一下。他今天话题啊，你们让我想起来，我每次回娘家家里都是西游记，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看，我也是看着西游记长大的。 对，你们家估计这个跟西游记的这个歌词有点像哈，估计家里也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这种感觉，其乐融融的哈。大空翼啊，我就有点不高兴了，说郭鹏你应该看过编辑部的故事吧。我是看过，但什么叫你应该看过呢？ 这个你不能单纯的以这个年龄来划分哈。恭喜发财也提到了这个葛优的编辑部的故事确实是比较经典，但是像句号这个朋友他说我是95后，可是我喜欢水浒传、大宅门、铁齿铜牙纪晓岚。这是我老了吗？ 是，你估计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是大碗茶什么之类的， 可能就是这些剧特别比较经典一些吧。 对， 因为其实像系列剧大家之所以能追那么多年，其实也是对于人物还有它的剧情有一份感情在。 对，要不然这种怎么能叫 IP 呢？现在不都是说所谓的 IP 衍生作品吗？对不对？ 当然这个 IP 呢，最近胡彦斌也要开发一下自己的 IP 了。他的2018年的全新专辑叫做什么？叫什么忒好的， 聊得好 哦，把他好，对对，把他好的，对对对，这个新专辑了，发了三部歌曲的 MV 了，现在呢还有一首他为歌迷写的真情剖白之作，叫做《明星》的 MV 也是昨天发布了， 是，这也是他在暖春之际向所有歌迷进行的温暖告白。实际上呢，在歌曲发行之前啊，胡彦斌呢就在自己的微博当中发表了一首尚未完成的词作，这首歌曲呢是写给我最亲的人。不论你们被称为歌迷、粉丝还是知音，你们就是我最爱的人、最亲的人。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哈。但这首歌曲呢，分量很重，所以呢，歌名其实一直没有定下来哈。 最后呢，就把这个名字交给了自己的歌迷，帮这首歌取了一个名字，因为觉得这是一首大家共同的歌，所以在收集和参考了很多歌迷的意见之后，决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明星》。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对， 就可能就大家觉得说，哎，我是在追星，我喜欢这个歌手，你是明星，但其实对于歌手来讲，每一个把他捧到天上去的朋友，这些歌迷也好，或者说粉丝知音也好，其实都是明星。 没有他们的参与，大家没有办法变成那颗天空当中最亮的启明星，对不对啊？ 我们来听听胡彦斌的新歌《明星》。 我在天府里，希望你别让我背了还不清的真情债务，因为我的心如水，你不必沉醉。希望你别让我体会离开的滋味，当我学会已不懂何喜何悲。我跨过千山万水，你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千年，又有谁去谁归。谁归？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Cause I don't wanna break. No, I don't wanna fall. When you're next to me, content I'm not afraid to be. You don't make me wait. And never let me break. You never let me fall. Darling, hold my hand. Darling, won't you hold my hand? 来自于 Jessie Glynn 带来的 Hold My Hand。 8:18，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现在报我们节目名字的时候都要想一想啊，哎，昨天晚上去哪儿了，这郭鹏。 刚才有人说这，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娱乐 最王牌的 DJ 吗？ 对啊， 这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 DJ， 真是。 对，我是早安音乐秀的 DJ 啊。昨天呢，我是带你们去看看晚上的曙光而已，对不对？ 嗯，对，顺便开了一个 KTV 专场。 对，然后顺便害了害老白，然后让老白昨天晚上真的是大唱了很久啊，你知道吗？ 所以老白以为你是艾科派去奸细，其实殊不知是我派去奸细。 然后不光呢是给他这个唱了很久，还把他那900块钱都给套走了哈。好了，来说说我们的自己的事儿吧，来看看这个今天呢跟大家再推荐两部戏，由刘仪伟来编剧并且指导的悬疑动作喜剧《我说的都是真的》即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公演了啊。 嗯，片方举行了一场主题叫做化险为夷皆大欢喜，这个话呢不是变化的话，而是说话的话、因为也契合这个剧名嘛，我说的都是真的。在这个首映仪式上呢，导演刘仪伟是带着他的主演小沈阳、陈意涵、罗海琼跟李翊翔亮相了。几位主演在现场也是展示了这个电影当中吹牛说谎、黑色幽默还有悬疑动作这些丰富的元素。 我在想悬疑动作他们是怎么来展现的， 现场打一架 是哈、然后会藏哪，哎，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特别来制造一个特别的悬念哈。来继续看一下，印度电影《奇宝》现在将在4月4日在中国上映。这部影片呢是讲述着印度家长拉吉和米塔的夫妇为了女儿择校费而为了女儿择校费尽心思的这样一个故事哈。 为了女儿择校费尽心思，为了女儿的择校费尽了一些心思， 哎， 这就两个意思了哈。 对对对。 最后呢，他们其实是假扮穷人来骗取这个入学名额，其实是让大家非常的啼笑皆非。但是这样的情节呢，也让大家反思，就是当下这个焦虑啊，就是说大家面对孩子，特别是面对教育问题，作为家长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其实对于小孩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印度也是一个非常焦点的话题，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部印度电影《起跑线》当中找到一些共鸣感。 哎，你说起来啊，印度电影最近在中国的这个势头真是 很火爆， 火特火，但是好像没有一部系列电影出现，对不对哈？ 对，这也是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Lucky 其实今天说了很多朋友的答案哈， 《 无间道》系列啊，《古惑仔》系列啊，真的是影响了很多，特别是男孩子， 是 包括他们长得很大的时候，都非常的向往当年的那种哥们儿情谊啊，还有电影当中那些桥段。 对，你知道前两年呢，他们几个人重新合体拍了一个 MV 是吧？当时很多人都勾起了回忆啥，可惜呢，一看这几个人现在好像有点风华不在了。 包括当时在《煎饼侠》这个电影最后重聚的时候，也是燃到爆炸，很多人其实专门是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他们的。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事情一过了以后呢，就再也找不回当时的那个场景感了，对不对哈？ 这首歌曲叫做《再也没有》，是来自 Run B 还有杨老三的合作。 也请大家继续把自己的答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是系列剧，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耶、yeah, ，每天都没有这存在。耶、yeah,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句。哎，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 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 刷淘宝追剧看男神，这个月我的花费又超了， 赶紧去中国银行办张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吧，白金卡话费充值享受9.5折优惠，新客户首刷199元就送1G移动流量包，每月还有5折抢购100元话费活动呢， 不光充值省钱还送流量，太棒了，我赶紧办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去，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各位好，我是鲸鱼。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今天的互动答案。我觉得今天基本就是勾起回忆杀的日子。这阿然说新白娘子传奇啊，每次一到暑假必看的。 但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很经典哈，就每年暑假都会放了，但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系列吧。 但你没发现咱们国产很多的电视剧如果把那个集数看起来的话跟系列剧也差不多了。 系列分级不播。还有亲哥我们提到了像电影的比较经典的星球大战呐、X 机密档案啊，这都算是比较经典的系列电影了。 是。 像 Alan 这样的听众你知道就是逻辑性非常强，我特别好奇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你们说系列的话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这应该是真正拍成系列的剧。综艺的话呢跑男还有极限挑战。电影的话呢变形金刚、漫威系列、加勒比海盗，就全部给我们列出就分类出来。 这感觉是学术范儿有没有啊，就是写论文写的很多，所以一定要1、2、3、4子午丁丑都要写的非常清楚才可以哈。 对，但是像灰比较可爱的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柯南哈，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系列，到现在都没有完结。他说柯南必须要说一说，我们都要结婚生子了，这柯南才刚升入2年级。 他已经升入2年级了吗？ 到我们孙子辈儿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他小学毕业。 有点类似于另外一部作品，就是这个井上雄彦的这个灌篮高手啊，那个三分球投了40分钟还没进，然后会想象场上的各种人的心理状态哈。 哎，对，就每个人都给他一个近景的画面，包括还有一些心理活动啊之类的。 对对对，来，请大家把更多的答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做 IT 行业太累了，想换一行怎么办？ 啊，回车呀。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上次有人说呢是爱的猪大哥，然后还说这首歌是给我唱的，我也有没有搞错哈？ 爱的猪大哥，你不是那个鱼队里面的那个不老大吗？你怎么又变猪大哥了？身份多元的郭鹏啊。 是8:4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刚才有个朋友说啊，这个听到这个音乐的脑海当中忽然蹦出一个电影，就是变形金刚算吗？你要说系列电影的话还真算哈。 嗯， 而且算动画片的话我觉得也算，因为它实在是发行了太多部了。 对，还有像经典动画的话，一秒也跟我们说到了圣斗士星矢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才回应上。 但是呢好飞翔有一个暴露年龄系列之戏说乾隆，还有射雕英雄传系列。这我救不了你。 不是射雕英雄传了，就是还好，就是因为它经常会翻拍新剧是吧。 嗯， 戏说乾隆这个没有办法了啊，确实能够暴露出年龄了。 还有麻雀也跟我们提到了说火影忍者呀，不是我要追，这真不赖我，这他到现在都还在连载，那没办法呀，小的时候和我哥一起看，现在我带着我小侄子看，真的是我连载了两代人的一个动画片的经典哈。 对，向日葵呢说007系列、福尔摩斯系列，这两个系列都是与时俱进，尤其是007，我觉得从最早的肖恩康纳利，对不对啊？到后面的这个皮尔斯布鲁斯南，一直到现在的这 演员都换了好几茬了， 啊、对，但是007还是007 ，IP 依然在。其实像麻雀刚刚说的啊，像火影忍者啊、圣斗士星矢这一类的动画片，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包括还有我们一直在打的一些游戏。 对， 除了现在大家经常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之外，还有像类似于街头霸王这种，小的时候你拿小霸王游戏机打，现在已经有这个游戏的这种就 PSP 之类的， 对对对对， 包括像现在这个游戏的真人电视剧也要推出了。 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把游戏也能看作一个系列单元的话，那街头霸王绝对是史上最著名的 IP 之一，也算一个最著名的系列游戏之一了。那这次这个剧集的背景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最著名的那个1991年的游戏《街头霸王2 The World Warrior》，就是那个世界之战啊。主角呢分别是龙、肯、古烈、春丽，他们将围绕着世界武斗锦标赛和反派 Mr. Bison 做斗争。实际上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就是各地的玩街头霸王的这个游戏迷们，你们如果能把自己的当时打的这个人物他那么的名字来重新拼凑一下，你会发现是一个找老乡的过程。 嗯， 因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叫这个地方的人的名字。 嗯， 比如说我原来小时候就会叫红毛白毛，有人说红人白人，就是每个人小孩会把这个名字会加一个独特的符号上去哈， 很可爱啊。街头霸王系列现在是正在筹划当中，真人版的电视剧马上就要推出了。 是，那么如果真的推出的话，我想起了原来成龙是不是扮演过一次春丽 啊？对，好像有那么一个角色在哈。 好，那就请成龙再次扮演一下春丽吧。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能很好的反映出街头霸王的精髓的，来去周杰伦、周董的 我的地盘儿。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儿化音发不好是一个教学过程来了。其实到现在我听到我的地盘这首歌曲，就是最大的印象还是大学开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各种办电话号码的，哎，循环播放有没有？ 对，我的地盘儿来送给大家。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I see this life 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Makes me feel alive OK, 来自于 OneRepublic 带来的 Counting Stars 8:5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单曲呢，实际上算是他早期一首单曲了，还比较动感。最近呢好像就比较喜欢营造氛围当中来下功夫哈。 嗯，对于老牌歌迷来讲会觉得他有点走跑偏了，因为确实现在电音很流行嘛。 是。 不过像 OneRepublic 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几个阳光大男孩的形象，还是喜欢他们数星星的这种歌。 哎、是，你刚才说到这儿呢，我就忽然发现呢，这个科技和这个音乐呢永远是有结合的，因为现在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周杰伦的我的地盘也是原来某品牌的这种大力推广的这种 种单曲。 我刚刚说了嘛，就是大学开学的时候，你知道在大学门口对办电话卡的，在我的一分钟你就得听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歌怎么这么诡异啊？ 对，结果你现在发现，哎，你听到以后你也会儿化音，不由自主就加了嘚儿和儿上，是不是哈？ 千万别学坏了哈。 嗯，来看一下啊，苹果公司呢，在北京时间的27号晚间的11点钟召开了发布会，这一次呢是只发布了一款常规升级的新 iPad， 但是呢新 iPad 并不是这一次的主角是 iPad 打造的系列教育应用和服务啊。 嗯，但是推出新 iPad 大家很关注的是它会不会像 iPhone X 一样会有一个刘海哈、啊、不过这个没有传说当中的刘海全面屏，而是跟现款的 iPad 风格是一样的、嗯、除了这些基础的配置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前置摄像支持120万像素 FaceTime 的摄像头了。 嗯， 就基本上这算是一个入门级别的学生机吧， 感觉是小霸王学习机的感觉、 这个、就是低级的这个配置也算是价格也比较低一些、嗯、就最低是2588、 嗯、 现在呢是有银色、金色、深空灰三种颜色可以选，而且我们中国也在第一批发售的国家里面，所以最晚吧就是本周或者下周的时候、嗯、大家其实就可以买得到了。 对，最近大家可以少吃点泡面，攒点钱去买下 iPad 啊。 我以为你要拿那个 iPad 去盖泡面，你知道吗、 啊、 你 iPad 盖泡面大小特别合适。 这个不合适吧，这个啊，这个 iPad 是有这样神用的，就先盖泡面、嗯、等泡面泡好了之后正好把它拿下来，哎，调一集电视剧。 是， 最好还是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电视剧。 对， 泡面就着 iPad 特别合适 啊。好了，我觉得鲸鱼发明了一种新玩法和新吃法，不过呢千万不要让那个水汽溢出来啊，一会儿屏幕上看花了可就不怪我了。来听到的是张靓颖《我是我的》。 来得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从荒野传递着音符，不再追逐学会散步，轻松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 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我是我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后花园当中有很多人有发来了比较暖心的几条啊，我觉得 对，其实是跟大家聊一聊从小看到大的系列电影或者系列剧。但是像好心说，我可以说吗？我从2010年开始追当时老白的那个《先听为快》 嗯， 而且还是各种的白米饭的活动，到现在追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也像是追剧一样，就像是一部能带给我们快乐的回忆的剧。而且真的，我们这频率更新非常高，因为每个工作日只要你在上班的路上，就一定听得到我们。 对，辉呢说还有《早安音乐》。秀和974算不算？虽然不是从小听，但是当我听到以后，车里的调频一直都是锁定 FM 九七四啊。 我们也算是大家从小到大锁定的一个系列的电台节目吧。 电台节目是的哈，从小到大嘛，说太了。上次有人说我听了你们的这个节目听了十几年了哈。 嗯，我们节目其实也就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 是， 但是希望一直陪伴大家下去，做一个系列的电台节目，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 是的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沙尘的天气呢，将持续一点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气温呢将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至了19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啊。 但是双休日呢，天气将回暖，周六的气温将升到23度，周日的气温将达到25度。 嗯， 同时呢，这个25度之后啊，就会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过程了，气温将会骤落，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来添。 是的，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喽，各位， 拜拜。 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